等待着您。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新西兰包岛轻奢之旅正在招募中，澎湖海岛、夏威夷、东欧五国和瑞士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享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谁是谁，你回头我都在这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传说现代都市中有一间神秘的古董店，只有有缘人才能敲开店门。雅舍里的古物，每一件都有着自己的故事，藏在了许多年，无人倾听。他们和老板一起在尘封的时光里默默等待，等待着芸芸众生中的那个命中注定的人。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有声剧《雅舍》第一部，作者玄色，敬请收听。仿佛一眨眼，还能看到那壮丽的宫殿在滔天的烈火中焚烧；仿佛一吸气，还能闻得到那焦糊难闻的味道；仿佛一侧耳，还能听得见那些凄惨的哭喊声。医生抬起头，看着老板孤寂的背影。一阵凛冽的晚风，吹得老板的衣衫猎猎作响。本来他身上的赤龙服十分贴合他的身材，可是老板最近几天急剧地瘦了下去，看上去越发的单薄了。中山装上的赤龙在这几天中越变越大，几乎占据了一半以上的衣料。赤龙身上的鳞片反射着天上的粼粼月光，利爪尖锐无比，栩栩如生，在晚风的吹拂中不断翻飞，好似随时都可以碎开衣料，整个吞噬掉老板。好像下一秒，眼前的人就会在自己的视线中消失。医生的心中涌起一股不安，起身走到老板的身旁，与他并肩而立，轻咳了一声，追问道： 地宫的入口都被封上了，那我们怎么进去？ 老板在晚风中发了很久的呆，才回过神，默然道： 始皇帝死后，陵墓还在修建，都是在火害的授意下。陈胜吴广起义确实也是受不了火害的驱使，工匠们知道最后他们会殉葬，所以偷偷挖了一条密道，以备逃命之使用。可惜最后殉葬的时候都不是生殉，这条密道倒是白白准备了。 医生听得毛骨悚然，忍不住低头看了看脚下，生怕从土里伸出一只骨手拽住他的脚腕。 这片土地上死过的人千千万万，如果产生尸变的话。 老板瞥了他一眼，淡淡地说： 恐怖片看太多了，很不好。 医生额角现出一滴冷汗，还是很不适应老板摆着一本正经的脸跟他开玩笑。老板看了看天上的月色，举步走向一旁的乱石堆， 从怀里掏出一颗乒乓球大小的不规则形状的琉璃珠，往石缝中塞去。医生眼睁睁地看着那道不起眼的石缝和那颗琉璃珠完美地契合在一起，就像是天然打造的一般。医生不敢置信地绕到石头的另一侧，发现在其后有一个小指头大小的细孔。医生转了回来，看着镶嵌在石头上的琉璃珠在月光下斑斓四溢，一看便知其绝非凡品。 这是什么？ 淮南子有云，随侯之珠，卞和之璧，得之者富，失之者贫。卞和之璧是和氏璧，随侯珠则是与和氏璧并称的春秋二宝，世人皆称随珠和璧。 老板用手掌覆盖住随侯珠的光彩琉璃，防止亮光在黑夜中过于显眼。 随侯珠居然是排名在和氏璧之前的一宝，可是也没怎么听说过。 医生的眼底还留存着刚才随侯珠惊鸿一瞥的瑰丽，使劲眨了几下眼睛才适应过来。 那是因为和氏璧被赋予了传国玉玺的意义，在历史的长河中流传了许久，而随侯珠在正史上只记载到始皇帝时期便完全淹没了。时间差不多了。 老板抬头看看天色，平静地说道。他一边说一边把手掌松开。此时天上的月光正好照射至这道石缝之上，透过背面的细孔，月光在随侯珠里面的晶体中反复折射着，随侯珠用肉眼可见的速度越发的变亮，最后投射出一道笔直的光线。其实这道光线非常微弱，但此地别无其他的光源，所以这道光线便在黑夜之中极为显眼。医生霎时明白了老板为何要等到晴天时才行动，而随侯珠为何在秦始皇以后的年代便销声匿迹，因为这实际是专门为了始皇陵才制造出来的千古异宝。 那就是地宫的紧急入口，而向西走53步，再向北走39步，便可以找到一处密道入口，那便是工匠们本为自己留的一条后路。 老板记住随侯珠的光线所指方向，便把随侯珠抠了出来放入怀中收好。其实以前的他根本用不着随侯珠来定位，但已经过去了2000年，物是人非，需要确定一下才好，否则骊山这么大，他要上哪里去找那么小小的一处入口呢？老板在黑夜中拧紧了眉头，想起他在出发前特意给馆长打过的电话，确认那尊战国乌金炼丹鼎是一个年轻人转手给他的，刻意要求馆长拿着这尊鼎去雅舍换东西。 是祸害吗？难道他是故意要引出我的？他还没放弃进入这秦陵地宫吗？ 老板， 医生侧过头疑惑地唤道。老板压下心中的思绪，淡淡地说， 我们走吧。 在两人走后不久，石堆背后忽然现出一道黑影，悄然跟了上去。2000多年都没有开启的密道中，有股让人特别难以忍受的味道。医生虽然闻惯了各种刺鼻的化学医用药剂，但是这种腐烂外加发霉的千年气味扑面而来时，一想到这种味道产生的原因，真想掉头就走。但他也只不过是想想，一路都走到了这里，又怎么会为这点事打退堂鼓？不过当老板自黑暗中递过来一个东西时， 他还是愣住了。 防毒面具戴上能好一些，这种是防汞蒸汽的面具，而且越往里走越需要。 老板已经把防毒面具戴上了，说话的声音闷闷的。医生赶紧把面具戴上，难闻的味道倒是减轻了一些，他不由得有些惭愧。 本来准备了一大堆的现代化工具，却没有一个用得上的，结果最后还是要依靠老板。 其实这也不能全怪医生，他本来就是外行，自然不知道什么需要什么不需要。而馆长为他们准备的那些仪器大多都是勘探用的，即便是对老板期望甚高的馆长，也不会想到他们真的能进到秦始皇陵墓的地宫中去，充其量只是在外围查看一下而已。老板见医生的面色还是不怎么好，便从背包里拿出几个氧气袋递给他。 这个你背着吧，地宫常年都没有打开过，浊气很重，若是实在受不了可以用这个。 医生这才知道老板的背包为何那么沉，赶忙把氧气袋放进背包中，手中拿着一个备用。这种氧气袋是便携式的，他在医院里也见得多了，自然会用。他见老板没有准备吸氧的迹象，便暗自揣测这种程度的空气对老板可能不会造成什么困难。他总觉得老板很像是超人，身体机能都异于常人。 等这次回去一定记得要一根老板的头发和一点血液去化验化验。 想着其他的事情分着神，医生便感觉在狭窄的密道里爬行不是那么难过了。这条密道是当年工匠们偷挖出来的，仓促之间自然粗糙，只能容一人通过，向下斜身非常陡峭。医生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跟着老板向下爬了不久，也是非常难熬，幸好吸了几口氧气振奋精神。不一会儿便听到前方机关声响起，在黑暗中什么都看不到。医生又爬了几步，发现老板向下跳了下去，原来前面便是一个深坑，当即也随着他跳下。 刚刚的密道是工匠保命挖出来做逃命之用的，自然没有机关，但接下来的路就是通往地宫的道路，你要跟好我的脚步。 老板清幽的声音从黑暗中传来，远远的居然还有余音回荡，可见他们已经到达了地宫的入口处。因为此处要比刚刚的密道宽敞了一些，医生这才有机会从包里拿出手电筒，打开了开关。手电筒的一束强光照在深邃悠长的墓道中，让人有一种穿越时光隧道的感觉。老板似笑非笑地说了一句： 可算是带了件管用的东西。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有声剧《雅舍》第一部，作者玄色，演播晨光。医生得到夸奖自然得意非常，此时眼前有了亮光，可以视物，他才有了一丝真实感。 原来我真的是在秦始皇陵墓之中， 兴奋激动的心情油然而生。医生小心翼翼地跟着老板的步伐，一步一步踩着青砖前进。墓道虽然是2000多年前所建造的，但平整光滑，一点磨损都没有，可见是当年的工匠下了极大功夫建造而成。再加上2000多年都不见天日，无人踩踏，所以还保持着当年封起来的样子。若不是墓道中浑浊的空气，医生几乎会以为这里是新建成的某影视城。墓道倾斜向下，角度却没有刚刚他们爬过的密道陡峭。医生全神贯注地跟着老板的脚步前进，初时还觉得惊险刺激， 但久而久之也会觉得无趣至极，生怕自己会因为困倦而行将踏错，便挑起了话头，询问有关地宫的事情。 秦始皇的地宫庞大，除了一条主墓道是安葬始皇帝时开启的外，还有好几处类似这样的副墓道。由于秦始皇奉行视死如视生的礼制，所以秦陵地宫修建的和他的宫城差不多一样大，拥有地下城墙和十道地下宫门。地宫之内所有的建筑都依照着生前宫城内的布局来建造，除了地宫中心存放他棺椁的地方外，还有许多配殿，用来安置过世的妃嫔和其他陪葬者。由于那些有资格陪葬的人死期不定，所以主墓道和主殿在秦始皇并天下葬后关闭，其他墓道还未封闭，这也给了胡亥觊觎始皇陵的机会。 地宫庞大无比，这一点医生早就有了心理准备。在地宫外围，现今已经发掘出了许多陪葬坑，除闻名遐迩的兵马俑坑、铜车马坑之外，还发现了大量的石质铠甲坑、百戏俑坑、文官俑坑、珍禽异兽坑、马厩坑以及陪葬墓等600余处。仅是外围的陪葬就如此之多，那么地宫里肯定越发的恐怖。但走了一个多小时，医生发觉墓道还是如刚到达时那般没有丝毫变化，不禁开始烦躁起来。若非确定老板带着他往一个方向走，几乎都要以为是原地转圈了。老板察觉到了他的不耐烦，停下了脚步，淡淡地说， 我带你走的是通往地宫中心的捷径，我们走过的路上有许多隐蔽的通道通往各个墓室，不过都大同小异，没有什么好看的。 他边说边朝墓道的墙壁某处拍了一下，一阵轰然作响声中，墙壁朝内塌陷下去，在尘土飞扬之后露出一块黑黝黝的墓室。医生赶紧用手电筒往里探照，发现只有一具石质的棺椁和地上摆着的一些陪葬品。医生本就对古董没啥兴趣，而那些器物至少都经历过了2000多年的岁月，即便是知道他们个个价值不菲，在医生眼里看起来也好似垃圾一般。这就是兴趣的不同，若是换了馆长在这里，早就嗷嗷叫地扑了过去，而医生却宁肯研究研究老板的细胞基因。老板把拍开的墓室恢复原样，医生也调整好了心情。其实医生坚持要来地宫，除了想见识见识这气势雄伟的秦陵地宫之外，更多的原因是怕老板根本没有想活下去的欲望，陪扶苏在地下。 至少我跟来，老板还需要完好无损地把我带回去。 再次前进之后，又走了许久，医生发现墓道开始慢慢地变得宽阔起来，脚下踩着的青砖也变得开始有雕刻的花纹，墙壁之上也有了壁画镶嵌。墓道的尽头有一道厚重的石质墓门，那沉重的墓门关闭了2000多年，自然无法再重新开启。老板带着医生从旁边的墓室绕了个圈子走了过去，当重新回到中轴线上的墓道时，医生发现脚下的青砖有着雕花，镶着金玉，和之前迷雾中所见的秦皇宫内的青砖毫无二致，便知道他们已经来到了地宫最中心的宫城里。正想顺着老板的脚印向前迈一步，医生却被对面一闪而过的亮光吓了一跳，像是被人暗中瞪视了一般。医生赶紧用手电筒照过去，才发现对面站着一个高大的兵马俑。这个兵马俑和医生在电视上见过无数次的兵马俑不同，它有着鲜艳的彩绘颜色，而且装束也不同于那些在地宫外围挖掘出来的地下军团。显然 这个兵马俑隶属于进宫侍卫，这个侍卫俑比医生还略高一些，头戴长冠，神情沉静坚毅，内穿短裾，外套轻便威武的盔甲，整个人英姿飒爽，气宇轩昂。腰中所持的剑并不是陶土做的，而是真正的青铜剑，双目因为镶着黑曜石做眼珠，上面的天然彩虹眼就跟真的眼球一样，隐隐还有电筒的光线反射，乍然看去像是活人一般。这样栩栩如生的兵马俑并不止这一个，在这足以行走三辆马车的宽阔墓道的两侧，每隔五步就会站立着一个相似的兵马俑。他们两千多年来一动未动，默默地守护着秦陵地宫。他们的服装一样，但面部五官却绝不相同，就像是根据真人制作的一般。 若不是知道这些和地宫外围挖出来的那些兵马俑一般是货真价实的陶土俑，甚至还会以为是真人被施展了某种邪恶的法术，生生地变成了人俑。 越是这么想，医生就越觉得遍体生寒，虽然强迫自己不再去往两侧看，但却仍觉得被人盯着百般不自在。进了真正的地宫后，来到前殿的广场之上，医生反而觉得有些眼熟，因为这个地下工程真的是仿造当年的秦宫所建，连一丝一毫的细节都不曾改变。扶苏自生下来几乎就是在秦宫长大，在之前的迷雾之中，医生曾快速地浏览了扶苏的一生，所以对秦宫非常熟悉。除了怕机关而必须要跟着老板的脚步前行外，医生能清楚地认出他们面前的前殿配殿，悬瓦朱柱，笔直的屋脊，巍峨的阙楼，就连广场上的一草一木都由陶土彩绘制成。这边宫女在摘花，那边侍卫在巡逻，大臣们列队进入书房议事，和医生曾经见过的那个秦皇宫真的是一模一样。但是这里没有任何光亮，没有活人，是一座地下的死城，就像是本来鲜活的场景被人按了暂停键，永远定格在了这一幕。医生再也忍受不了这里压抑的气氛，手中的手电筒也正好没电了，他停下来一边更换电池一边询问， 不是说秦始皇陵是有人鱼膏制成的千年不灭的长明灯吗？ 是有的，不过我当年不信那些人鱼膏真能燃烧千年，所以在离开之前都一个个把灯熄灭了。 老板的声音在黑暗中淡淡传来，医生翻着背包不慎将备用的电池滚落在地， 不好！ 医生却不敢去捡，这里处处都是陷阱机关，随便迈出去一步都是死。正在想着要不要拿手机出来当照明的时候，老板的方向忽然亮起一抹昏黄微弱的光。医生定睛一看，才发现那是套着一个罩子的蜡烛。传说现代都市中有一间神秘的古董店，只有有缘人才能敲开店门。雅舍里的古物每一件都有着自己的故事，承载了许多年无人倾听，他们和老板一起在尘封的时光里默默等待，等待着芸芸众生中的那个命中注定的人。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有声剧《雅舍》第一部，作者玄色，敬请收听。 打开历史行